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先一起来关注几条电影方面的消息。本周五，许多朋友期待已久的影片《毒液：致命守护者》终于要登上国内大荧幕了。主演汤姆·哈迪曾在《荒野猎人》《敦刻尔克》《蝙蝠侠》中都有过出色表现。这部影片已于10月5号在美国率先上映，观众喜爱指数87%，豆瓣上的评分也有7.2分。由岩井俊二编剧导演，周迅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将于本周五上映。许多中国影迷熟悉岩井俊二导演，或许还是因为20多年前的那一部《情书》，其中男女藤井树的故事不知道道出了多少人暗恋的心事。对于这次的这一部《你好，之华》，岩井俊二提到自己将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与想法融入其中，它将是一部更加复杂、更加触动人心的作品。将于本周五上映的影片还有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温情萌宠电影《我的冤家是条狗》、冒险片《破梦游戏》等。另外，周五与观众们见面的还有两部改档上映的电影。郑伊健主演的《三国杀幻》讲述了两件神秘锦囊背后英雄门的传承故事。动画电影《恐龙王》中，陆地霸主特暴龙班大师和自己的小儿子小疙瘩生活在一起，父子俩虽然相依为命，却始终有着一些隔阂。一天，小疙瘩被几只邪恶的恐爪龙抓走，就这样班大师踏上了漫漫的寻子之路。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对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载货汽车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通告，其中明确，从2018年12月1号起，全天禁止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载货汽车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随着冬季临近，本市各区的冰雪赛事活动也陆续铺开。第一届市冬运会将于本月到明年1月举行。日前，第五届石景山区冰雪节开幕式在石景山区市民冰雪体育中心举行。门头沟区将筹备建立古生物化石展览馆，加大对生态资源和科普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目前，门头沟区已联合北京市地质研究所、中国古动物馆等单位研究对古生物化石进一步的保护措施，把军庄镇这样科普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成为地质化石科普基地，为公众提供了解地球演变发展过程的科普实践场所，提高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哎呀，我觉得进入十一月份咱们得看创业戏了， 因为现在满眼都是创业戏、想看别的呢，反正卫视频道不大容易。 我觉得这个创业题材的电视剧吧，就跟目前的创业公司一样啊，有的呢成为了独角兽啊，有的呢就泯然于众人也，有的呢就注销了。 什么叫泯然于众人也？ 就是你看了也有人看，不多，也在播、没有突然的像某些剧中途被拿掉。 哦，那您是独角兽啊，还是泯然于众人也呀？ 我 哦， 我又不创业，我又不导戏的，咱俩说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 哦，好吧，来吧，独角兽， 做容易吧。 今天啊，我搭档特别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创业戏啊。这里面的男的都挺能折腾的。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事业心特别强的男人适合当老公吗 ？A 适合 ，B 不适合 ，C 掷骰子。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那么我们刚才说啊，就是现在很多创业题材的戏嘛，比如说咱们追过的《正阳门下小女人》，其实从演技的角度来说都过得去啊，都是有硬实力的演员。那么我们还追过什么呢？追到一两集就没怎么追的《创业时代》啊， 我都不记得追过这个了。 里面有杨颖，有黄轩， 哦， 还记得吧？这个评分比较的低。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湖南卫视开始播的，叫《风再起时》。其实如果大家搜《风再起时》啊，有过一个类似的电视剧。 啥？ 啊，原来那部剧呢叫《风逗号再起时》，现在湖南卫视播的这个呢， 我觉得你仍然是那个断句啊。 啊，对啊，但是人家 风再起时，风再起时， 人在标题里就没有那个逗号。 风再起时，哎，这是两股风嘛？ 对，这次刮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 对， 因为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呢？就是说，军人呢转业之后呢，投身国家经济建设，自主创业。陆毅就演这个男主人公，叫方邦彦，女主人公也很有颜值啊， 我特别喜欢这个女主人公，袁泉扮演的叫何小英。 有人就把她和这个杨颖做对比 啊， 因为要演这种白骨精一样的人物啊，所谓白领啊，骨干精英，认为她在《欢乐颂》里的不是《我的前半生》里的那个表现很出彩。 袁泉其实演什么都挺出彩的， 是吧？哎，这次呢，她是演她的女朋友，后来的老婆。当然他们之间的感情可也经过一些风风浪浪的这个考验。 对，我们说的这个男主就是陆毅演的方邦彦啊，就是一辈子都特别有事业心，然后不断的去创业，不断的去尝试挑战自我，而几乎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部电视剧的预告片。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要等国家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拓展销路。我方邦彦曾经是个军人，我不会当逃兵的。 你把一个想进军校、想当将军的人给毁了，我都恨不得杀了你。 这是诈骗，要负刑事责任，要坐牢的，你知不知道？ 不管涉及到谁，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必须。 那也休想让中国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去大明厅打这个。 这么优秀的男人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丈夫。 就算有一天我后悔了， 我也心甘情愿。 国企不改革真的会垮掉的，我不会相信你家的厂会垮掉的。 就照这个样子下去，中国又要回到计划经济那个时期了。 我们俩的将来就留给时间来决定吧。 这几年我把理想这东西搞定了， 生意场上无非是逆子登科，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风光也要重新站起来，要像一个神一样的活。 我觉得听这个配音挺带劲的，挺有湖南卫视做那种大制作的宣传的感觉的，挺有那个 feel 的。 而且它是创业剧嘛，它有时代的缩影在里头，感觉就是这种时代的洪流啊，裹挟着人们前进的感觉。 是，单听这个预告片呢，还是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特别是刚刚开始的那段音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我就是感觉到像在看《士兵突击》的某一段了。就是 你特别喜欢《士兵突击》 啊，对对对， 啊， 就有点像王宝强后来啊，他要去完成那个任务，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差点自己的生命都没了的那段感觉，很像。哦，跟这个。 后来我查了王宝强做的那个动作，叫腹部绕杠， 腹部绕杠， 就那绕绕绕的那个， 嗯， 人生要有意义。 有时候我看我们电台吴谨言绕。 他们都每人都有士兵突击。 后来我就想，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那么大？ 你也去绕啊！ 我怎么一个都绕不上呢？ 你做一个就是主持人里绕杠最好的，怎么样？ 然后我每天在门口收你们的证件。米夏，请出证件。 那你要站岗，我就刷脸了。 好啊，说到这个戏啊，就是方邦彦这个男主角呢，他还有很多身份哈。第一个呢，他是部队的，是吧？后来转业之后呢，他去了国企，后来呢又自主创业。当老板了，后来又回归国企改革。那么女主人公袁泉演的这个角色叫何小英，她出身于高干家庭，也是一个高知女性，后来呢和方邦彦呢是携手吧，相濡以沫。 对，就是这刚才我们听那段音频里啊，这个何小英的妈妈和她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 嗯， 这么优秀的男人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丈夫。 嗯， 这句话当时何小英是没听进去啊，当然谁在那个年龄那个处境之下可能都听不下去，但是他母亲的这句话真的是至理名言，我觉得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事业心特别强的男人适合当老公吗？ 嗯，你为什么要重复一下呢？ 那你看你为什么要找吧一下呢？我们不能相互成全吗？ 他妈妈的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在有些人 看来，我其实说的并不是很像，我觉得。我的问题在于重复了一下哈。 所以啊，我们本来没往那边想。 我就是想让你们想一下嘛。 你引导了一下。好，那就此我们就展开互动吧哈。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跟我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添加朋友里输入六个字啊，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问题这么优秀的他不适合当老公吗？难道适合给别人当老公？ 我觉得吧，得看你这个女的多大岁数。 嗯， 到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就觉得这么优秀的男人不适合当老公，就是已经过了崇拜一个男人的那种年龄段了。那你不能跟崇拜过一辈子是吧？ 但是你没有崇拜的基础，你怎么来过日子呢？是吧？你总要有一个认识他、了解他的基础，然后再过平淡的日子吧。好，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来说这剧情哈。 他的意思是他媳妇儿崇拜他以前 没有？ 那你看你没基础啊，你们俩。 我属于崇拜的。 啊，那我们把互动话题换一下吧。 每天都是吧，回家跪着拜。 哦，是这样啊。 给请安来了。那我们说这个戏吧，这开头啊是有三个角色啊，陆毅、还有徐洪浩、还有朱雨辰，他们演的是三位军人。开始呢就是他们的军营生活，陆毅呢和徐洪浩都是通讯营长，他们呢是分别啊是这个袁泉的一个哥哥和男朋友，从小呢都是在部队里长大的，但是他们呢又是竞争对手，一个呢是演习当中的红军，一个是蓝军，那么他们俩呢反正 是这种又有竞争关系呀、啊、同时又有一定的这种感情在里面的。但是呢在这个戏里面，朱雨辰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技术性的军人，由于违反军规被迫离开了队伍，对此呢他特别恨这个陆毅演的朱邦彦，而且 方邦彦 在他退伍之前呢，就是他见义勇为救了一个人的妹妹，这个妹妹呢是某个军长的女儿，也算是埋下了一个伏笔，可能以后啊还有一些交集在这里面。 嗯，虽说是创业剧啊，里面的情感主线也是有好几条，比如说方邦彦和何小英，导演介绍剧情的时候就说了，他们俩之间的感情啊不大顺利，主要原因就是两个人家庭出身其实相差悬殊，方邦彦的爸爸是何小英当军长爸爸的勤务兵和厨师，虽然说后来当了后勤处长，但是何小英的母亲，就刚才那个说这么优秀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的这位母亲，她就认为何小英应该嫁给家庭地位更高，起码也是门当户对的人家，不应该嫁给陆毅演的这个方邦彦。 你看过孙俪最早演的那军旅题材戏吧， 幸福像花儿一样， 也是这样的，对不对？邓超的妈妈选角色嘛，在这个看表演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不错，那个不错，也有樱桃在里面嘛。 嗯， 其实这个戏也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认为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我们来听一下妈妈是怎么教育女儿的。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真心的相爱？面对重重的困难，你们两个人能否共同面对？ 能。 我也能。 行了，我心里有数了。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那我也给你表个态，小英这孩子我很喜欢，如果她要是能够嫁给我的儿子，进了我们方家的门，我愿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又一部创业剧，叫《风再起时》。刚才在预告片里啊，这个女主角的妈妈对她说，这么优秀的男人不会是一个好丈夫。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她的这个互动话题哈。为什么她妈妈认为不是一个好丈夫呢？因为这个由陆毅演的角色啊，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的冒风险，而且特别执着，特别的投入，不听劝，而且也不管家庭， 顾不上家庭、 甚至呢就是他老婆怀孕了，袁泉怀孕了，他要到南方去跑业务，然后呢袁泉说，你怎么能够抛下我呢？然后他就说，那离婚。就这样。 所以你说这个优秀的创业者啊，他这一辈子都这么折腾，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选择这样的男人当老公，我觉得是需要勇气，就年轻的时候这么选了，后来没办法，等到年龄稍长，我估计不会这么选了。因为你知道吗，你说找一好人还是找一好玩的人，你要你选哪个？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不能太理性，感情这事儿吧，它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虐恋 是不是？ 你当时找你们家那位就是这样吧？啊，不能太理性，全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啊。 就是他们已经有那样一个基础在了，你要抛开原来的感情基础，因为他们原来都在部队里面啊，有那样的朝夕相处的日子在，所以后面呢，因为生活发生变化了，工作发生变化了，那没办法呀，所以就有点这种虐恋的感觉。 对，就对于创业者而言呢，所有方邦彦身上的那都是不可缺少的优秀品质。但是要是一个女人想过安稳日子，选择这样一个男人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说，有啊，我身边的那个姐妹她就是这样啊。没办法，她在我面前呢就是吐槽，但是依然还是很挺她老公的。她说了，谁叫我嫁给她了呢？那就 挺好。 我觉得 我得给他点赞是吧？ 要有一个出口吧，对不对？ 什么出口？ 就是他要有一个吐槽的对象，闺蜜啊什么的， 哦， 然后在家里面吵一吵，可能也是必须的。 对，就这个人无完人，你要选择这么优秀的老公，你享受他的带给你的荣耀，你对他的崇拜的同时，你可能对家庭就要多付出一点。如果你选择一个特别居家的男人，他可能把你的衣食住行都照顾得很好，但是你就没有，就说这个男人特厉害啊，披荆斩棘，是个英雄，就没有那一面了。甘蔗没有两头甜，看您要哪个。 这位朋友说啊，你们说的英雄我倒没看出来，其实呢他创业的过程当中伴随着很多的风险的，也许是他成了事之后你们才说他是英雄。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很多女士在选择男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咱底下说他是个狗熊，我就觉得不如，是吧？也许他日后他翻身了，他真的成为了大众心目当中的英雄，但是知根知底的只有他老婆，只有他当时的女朋友。 所以创业难，守业也很难，是吧？不要让他成了英雄之后，创完业之后再被人呛了行，对不对？ 守家还是守业， 一个道理嘛。 啊，不能创业之后呢守业舍家，那不好是吧？ 当然什么时候都不大好。 在这个戏里面呢，就是女主角演的这个角色哈，她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这个其实袁泉演非常的合适啊，本身这袁泉的身材就身材比例特别棒，而且她身上有一种清灵纯净的那种气质， 让我们想到了孙俪是吧，让我们想到《芳华》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那种感觉，因为他们都演过这个文工团的女演员嘛。 不，就孙俪可能还要更接点地气，袁泉是再高一层的，我觉得。 好，在这个戏里面啊，袁泉出场的时候呢，她是在练功房跳一出叫《夜南飞》的舞剧啊，她人很美，舞蹈也很美。那我们来听听经典的音乐《夜南飞》。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雁南飞》是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由导演李俊作词，著名的作曲家李伟才谱曲，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演唱。这《归心似箭》呢，是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这首歌的出现呢，是当时姑娘送心爱的人啊回部队的这个情节。当时他们虽然难舍难分，但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义无反顾，歌颂的是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 那在《风再起时》这个电视剧当中呢，有一个背景，就是男女主角都曾经上过战场，在70年代末的时候，那他们一些战友就长眠在战场。那么这个舞剧呢，就是为了纪念那些战友排演的。在剧里面，《夜南飞》是一部舞剧。我们在下半段再放给大家听，我估计这么一段熟悉的旋律也能够引起大家很多的回忆。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部地区环路车流量有所上升，其中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北双方向，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来说说这个创业题材的电视剧吧。最近好多什么像黄晓明、樱桃和秦海璐演的《你迟到的许多年》刚刚收官，还有蒋雯丽、倪大红、田海蓉领衔主演的个体户创业的故事，叫《正阳门下小女人》，帮助北京卫视啊在收视率上啊是勇拔头筹。那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黄轩、杨颖主演的《创业时代》，评分呢是不太高。 嗯， 以及现在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叫《风再起时》。 这个你迟到的许多年，你刚才最先说的啊，它终于播完了，但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无声无息。豆瓣上的评分呢是6.6，但是只有5000多个人打分，关注度也不太高。网友呢讨论的热度也很低。按说这部剧啊，从这个演员的配置到这个整个的剧本的打造，前期还是投入很多，但是好像观众对于创业戏并不是特别买账。 嗯，我们看了一下网友的讨论，基本上呢都是在说黄晓明和樱桃演的这两个角色的感情纠葛，就是感觉大家不是在看创业，是在看情感戏。另外就是有人认为这里面的创业跟玩似的，比较弱， 就是那种代入感还是差了一点啊。 创业情节弱，感情戏来凑， 这是很多创业题材的一个通病吧。 然后叫创业剧。 嗯 嗯， 是。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编剧的这个角度啊，还是需要多体验一下生活。 对， 我们想到那个中国合伙人，因为大家都在想这是不是新东方的一个创业的故事啊？那徐小平先生他自己想出的这个蓝本，他自己又是这个经历者，同时呢这个文学素养也还比较不错，所以说写出来的东西比较打动人。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创业剧不大好拍啊，除了从商业方面考虑，就是你需要拍长剧集，你获得更大的收益，展示历史的发展，是吧？它会影响整个剧情的合理性和紧凑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香露说的啊，你这个编剧像徐小平那样，他特别了解，他来立主办这个事儿可以，但是很多编剧可能不了解他笔下的行业。比如说我们啊是主持人，然后我记得我看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那我也有这感觉， 是邓超演了一个电台的主持人， 在一个楼顶儿， 然后在一楼顶儿，他还在直播间吃方便面， 躺着直播， 然后把腿架在这桌子上，当时我就想，哎呀，怎么可能这样呢？ 嗯， 别说吃个方便面了，您吃什么也不可以在直播间里头啊。 但有一些呢是编剧知道，但是他为了所谓的剧情需要，他硬要那么改。因为这个戏就是你说的那个电影 啊，在他们拍的时候还真找过一些一线的主持人征求过意见， 就业界的啊。 啊，对，但是我想他们为什么还要那样演？ 剧情需要， 我就弄不弄，但是剧情需要也没有最后给他加分啊。 哦，然后我记得我看就以前的行业剧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医生护士啊，这种医疗行业的，然后我就问我身边的这个大夫，我说哎，你像吗？我特感动，我觉得我可感动了。他说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 此外还有一些这专业知识的错误，是吧？咱们上次聊过那个，就是美剧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急诊室的故事啊，什么实习生格雷啊，这种你看完之后你还是有一些收获的啊，原来这要这么抢救啊，原来这种创伤要那么处理，你还是比较明白。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似乎这一块还是进入的不多啊，不管是哪个行业，你说是酒馆啊、宾馆啊、移动互联网啊，还是说这种传统制造业，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一些规律和特点。那编剧呢，在体验生活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些， 就是你起码打动行业外的人。 对， 哎，是吧？你行业内的人可能因为你毕竟不是现实生活，你可以有些出入，有些艺术的夸张，但行业外的人看不能觉得这事儿很 low， 所以， 这就不根本不打动我，这就失败了。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结论，就是创业跟玩似的，确实大家都在外围没有进入， 卖房子买猴就是个玩。 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要纠正一下我，他说你刚才说那个是黑胶唱片。 对，你刚才说什么五颜六色的 啊？对不起，咱们用不上黑胶唱片。 那你用的是什么色的？ 塑料的，特别薄，你知道吗？黑胶唱片我们知道，首先颜色。 你在谁家听的？ 在我 不能说， 在我舅舅家。 你舅舅？ 对，那个特别薄。 是什么职业？ 个体户。 创业了吗？ 创业的、 是吗？ 所以我们知道 回头写个剧本 啊，多么不容易啊！但是真的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把那些都拿过来，后来听说他卖了。 你舅也不一定能给你、 他后来就对他给那个收废品的了。 哦，是吧？ 你说、 当时就应该给你舅拍点钱 啊。还有我还听到什么呢，就是那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好多那经典的歌。 你舅啊是个文艺， 对，文艺 青年，文艺大叔啊。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单反相机也是在他家，结果被我还弄坏了。这波不提了， 就外甥不太给力。 好，那接着再说这个《风再起时》啊，现在因为他播的集数不多，所以说咱们也不好评判。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戏肯定是安排了大反派在里面的。而且呢，是跟这个陆毅演的这个角色有这种有你没我的这种纷争。此外呢，陆毅好像也有牢狱之灾，所以他的这种人生起伏啊，还应该挺有戏剧性的。但是我们希望安排的这个情节不要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出来，最好是观众也不知道怎么走，就是有种很绝望的感觉，跟着这个主角一起陷入他的起伏。 扣人心弦啊，一切都悬而未决，一眼看到底的人生就没意思了。我们听听吧，他的主题歌。 哎，这是李晓东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爱歌》。 当初那些失去的勇气。记得有人说最好都忘记，怀抱着思念跟昨天说再见，请告诉我明天它有多远。勇敢的人不是不流泪，让它一边走，任凭风雨吹，成长带走的不只是那时光，还带走了当初那些无所谓。曾经沉默的我，愿意为你唱那首歌，在你的眼里看见了什么，如果留在心里依然温柔，它叫此生，见了一生爱歌、 这首歌呢是李晓东演唱的。我们看到公开的资料显示啊，他曾经也创过业啊，那投资开过酒吧，开过餐厅、所以创业的歌手来演唱创业题材的剧，是不是更有感触一点？ 我觉得唱的挺有感触。 在你的眼里， 一听你就没创过业。 我没创过业呀，我这、我搭档倒是有一颗创业的心。 你守过业是吧？是不是 我睡得很好？来进入下一话题。 嘿，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创业，你不觉得吗？ 哦，是吧，创业是一个， 就是你现在大家觉得创业一定要去 开个公司，广义的概念 啊，对、其实不一样。你在你的自己的公司，你单位干得很好，不也是在创业吗？ 啊，你是说这样的创业呀、 所以中国现在不需要富豪啊，当然越多越好啊。我们说的是不需要这种所谓金额数字上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或者说创业者精神，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哦，就匠人精神呗。 匠人精神是其中的之一吧。 具有创新精神的匠人精神。 嗯，是。那么我们再跟大家说另外一部创业题材的戏吧。这个戏呢是本周日在浙江卫视和东方卫视播，赵丽颖演的，叫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这个是10月11号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首播。这部剧呢是改编自丁墨的同名小说，它也是讲述了创业碰壁啊，这个都市白领叫林浅，然后呢因为家族企业遭遇经营困境啊，这个林威受命成为总裁啊，他的这个男主叫厉志成，两个人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令企业起死回生，这么一个故事。 嗯，男主角呢是赵丽颖工作室的一个签约演员，就是他们自己演了。 嗯，金瀚。 对，在11月11号那一天还要演一个戏，是江苏卫视开播的，叫《我们的40年》。这个戏啊是立足于电视题材的， 就算个行业剧吧。 哎，就是说说电视这些年的发展。这里面呢演员不是很有名，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有金世佳、柴碧云、李茂和徐小丧。 嗯，果然没有听过啊。 嗯，但是有名的有啊，在后边啊，大江大河，这是王凯演的、 王凯，这是杨烁、董子健主演的大江大河， 还有一个叫面向大海，他们俩在一起挺配的、 挺好的，水就是财嘛，是吧？ 面向大海是王雷和刘涛演的、有人说年内也可以跟大家见面 啊，那就马上就要演了，这都11月份了哈。 对，我还挺期待这个面向大海的， 因为期待刘涛的演出。 是 哦，好，这实话实说特别棒啊。原来喜欢李小冉，后来又喜欢刘涛了。嗯， 说到这个创业剧，咱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因为咱们说的这些新的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共鸣，或者说也没有时间看，咱往回看一看，比如说之前我们看过的真的不错的创业剧，大宅门，算创业剧吧， 算， 闯关东，温州一家人，那时候靳东特别的年轻， 对， 还有鸡毛飞上天，这些里面都有创业有商战的内容，但是篇幅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其中有一个大亮点叫大染坊，这是纯粹的创业剧，而且这大染坊多少集，24集，特别的出彩，豆瓣的评分是9点几， 这里面有很多知名演员，侯勇、孙俪、萨日娜等等，还有高明啊、何伟啊、王思义啊等等。这个戏24集，3:4的画幅，而且画质也不太好。 话说那是2003年，15年前的电视剧了。 对，现在要拿这画质播都是劣播，是吧？但是那个时代就是那样了，已经做到极致了。人家，此外呢，就剧情非常的紧凑。这个主人公叫陈六子， 陈六子 从5岁到去世这么一段经历。前1-2集就已经度过了他从小从乞丐到染坊的掌柜这么一段故事。 吓死我了，前2集就去世了。 就把他这个从小的经历就说完了。 就节奏很快，但是呢就是该说的都说了，就是符合你那种想看电视剧然后特别过瘾的那个审美期待啊。然后呢这陈六子是侯勇演的，当时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可爱了。我记得每一个里面的角色啊都是可圈可点的，大家还记得那女主是谁吗？ 我们来听一下片段好不好。 六哥，王掌柜来了，您见不见？ 见。 哎，他绑了咱，他还有理了？不见。 哎呀，彩琴，这事儿都过去了，柱子你就把王掌柜请进来。 哎，收婷啊，你好些了吗？ 哎，都是那个吃喝嫖赌的东西，你让叔还说什么好呢？叔还真是对不住你。 叔啊，三舅这也是替你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儿，您老啊就放心吧。再说咱街坊邻居住着，又是同行，就算是有点争执，这又有什么呢？ 收婷啊，叔老了，孩子们还小，我这进了局子，这一家老小可就全指望你了。 叔啊，这说的好好的怎么出来局子了？哎呀，没事儿，我是和柳子帮啊开个玩笑，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你让三舅回来吧，这香是我自己摁的，跟三舅没关系。叔，这以后啊你就当做没这回事儿，我这回见了土匪啊也算长了见识了。你说咱门靠门住着，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以后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回头你打发两个伙计到我这儿来，我教他这里头的窍门。 寿亭啊，叔真是服了。 他爹，他告橘子了吗？ 我是真没想到，人家连一句难听的话都没说，咱们这叫办的什么事儿？你告三儿回来吧，人家说不追究了。 这个片段呢是主角陈六子的竞争对手勾结土匪把他绑了，但是他呢宽宏大量原谅了对方，就是这么一段情节。米夏，刚才你问什么？ 女主是谁？ 谁演的？ 萨日娜演的，叫周彩琴，这里面叫周彩琴，她演侯勇饰演的陈寿廷的妻子。然后还有就是孙俪演的叫沈远仪啊，就叫叶明飞。其实这个剧里头情感的描绘并不是很多，但是又很到位。比如说陈寿廷其实是很喜欢沈远仪的，那他的美那巧劲儿就在于喜欢，但是我又尊重周彩琴，尊重我的原配啊，我不会娶她。 这戏啊你不能快进，你快进的话你跟不上。另外呢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金句，包括那计谋设计呢就是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从侧面就说明编剧肯定是做过调查的，做过案底的工作，采访过啊一些曾经做过这方面生意的人啊，一些老人家，所以呢写的就是比较的吸引人。此外呢这演员演得也很好，包括现在看起来都大腕的一些演员，在当年略显青涩，但是呢演技也是很担当的。此外呢就是这个戏拍摄的时间是比较早的，现在看呢 我们就像看一些经典的，比如说像什么《西游记》啊、《水浒传》呀等等，你不会对那个画质啊、对他们的服化道啊有很多的挑剔，你更多的还是喜欢他们里面的这种表演和剧情。有人说了，说这个里面的衣服都没换几套，但是我们依然喜欢看。 就是创作者的那种真诚已经打动你了，足以弥合他们的那些不足。 哎，所以说现在一定要拍创业题材的戏，不如你拍商战题材的戏。 有一句话叫速成的必速朽，其实也不尽然啊。但是你精心打磨的一个东西，你倾注了很多心力去塑造的一个东西，一定把你比你快速的哎消费，或者说快速的哎弄一个东西呈现在人眼前，显得要有价值。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